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听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在大业公司的小会议室，举行了三方会议，研究瓷砖的销售问题。周大业、侯金、难得陈老板在座，马特、杨凡、叶纯、英英也在座。小会议室内气氛十分紧张，接近于剑拔弩张。陈老板说，我们难得销售公司为了扩大业务，现在的销售网点包括云南的昆明、曲靖、贵州的贵阳、兴义和六盘水、四川的攀枝花。此外呢，我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开辟新的销售基地，因为我们知道周大业这里正在引进新的生产线，开发新的市场应该先走一步。侯青说，据说你们难得的销售工作做得都不错，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，但有个问题哈，就是每次回款都需要杨凡或者是马特催促请求，得请你们喝酒。在这里啊，我代表第三方合作方表示一点意见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难得老板嘬了一下牙花子，看看杨凡又看看马特。侯京先生啊，我们喝酒是因为有感情啊。侯京说，是这样吗？英英说，谁掏钱啊？难道不是杨凡和马特吗？叶纯急忙插话，不，有时我们老板也掏钱。侯京说，你们老板的钱呢，是谁的钱呢？在每次没结账以前就是大业公司的，你们能否认这一点吗？叶纯脸涨得通红，说不出话来了。侯京继续说，眼下流行的风气就是谁捏着钱谁就是爷，不管这钱是属于谁的。因此啊，你们早已经习惯了杨凡在求情中结账的方式，我的出现嘛，仿佛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哈，你们难得的人怕是受不了吧。难得老板悄悄和周大业耳语，大业呀，这位侯总是谁介绍来的呀？怎么说话这么冲啊？周大业也与陈老板耳语，他是北京三维公司的 CEO， 马特的老朋友了，你不要计较他说话的态度。现如今呢，我就像要饭花子捧着热馒头扔了舍不得，拿着确实烫手，怎奈罗锅子上山千斤呐。哥们儿啊，你要是受不了窝囊气你就退出，不合作总可以吧。难得公司老板挠了挠头皮，我退出去吃谁去，我不就是靠卖瓷砖吃饭吗？周大业说，既然如此，你就放下架子，伸出脑袋绷子呀，让人当木鱼去。侯京一直在做笔记，此时抬头说， 你们在说什么呀？能不能公开呀？周大业和陈老板尴尬的咧嘴干笑了两声。侯晶说，我的意见哈，给南德销售公司3个月时间改变作风，如若不改，终止合作。周大业一愣，继而频频点头。陈老板便讥讽道，侯总真是雷厉风行啊啊！侯晶说，你说的不错呀，这就叫雷厉风行。南德公司的老板站起身去门外抽烟，叶纯站起来给侯晶的杯里添水。下午屋里只有小智一个人在打电脑，办公室小张进屋送来一大沓信件，然后转身出去。小智把一封封信拆开登记，突然他被一封信吓呆了，急速捂住嘴，两眼露出惊恐的神情，接着跑出办公室，来到院子里，心脏砰砰乱跳。过了好几分钟，他才喊出来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没有回音。好几个办公室都探出人头，马特闻声急忙从自己办公室跑来，怎么了小智？小智把马特叫进屋，从桌子上拿起那封信递给他。马特一看也立即大惊失色，只见信里写道，周大业老板，你听好，这个星期三只要你把200万现金装进一个旅行箱，送到县城一中门口，交给两个戴黑眼镜的男子，时间是周三下午4:30，学生下课离校的时间，如果你不照办，就绑你的票。现在还有3天时间，你到银行取钱完全来得及，如果报警，就用刀把你捅死。马特信看信笺没有落款，而且信笺是打印的，信封上的收件人姓名人名也是打印在白纸条上然后贴上的，没有写信人的笔体。这是一封恐吓信，难道周大业得罪什么人了吗？这时周大业进屋来了，怎么有人找我呀？马特把信递给周大业，周大业看完以后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接着就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，继而钻到桌子底下去了。马特喊他，他也不出来，不得已马特只得自作主张地打110报了警，然后马特踢了周大业屁股一脚，该报警也报了，你钻桌子底下能解决什么呀？快出来吧。周大业在桌子底下说，警察怎么说？警察让咱们马上到县公安局去一趟。我千辛万苦跑云南来创业，我容易吗？谁不想赚钱呢？可也得讲点途径是不是？这遭千刀的挨枪子的说要钱就是200万，也忒他妈心黑了是不是？大业你快出来吧，我有主意。周大业并不出来，只是哽咽着问，什么主意啊？哥们儿，是这样，你啊和孙小妹一起先找个地方啊藏起来，然后呢该去公安局就去公安局，让这些坏人呢想绑票却找不着你。周大业一听这话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急忙从桌子底下爬出来，一把薅住马特的胳膊，哥们儿，快快说藏哪儿？冷藏车停在门前，孙大生跳下车，伸出一只手搀扶夏佳丽下车，然后孙大生回身把剩回的几箱鲜切花搬下车。司机刘师傅蹲在门前抽烟，夏佳丽掏出钥匙打开门走进屋，孙大生把几个箱子搬进屋，夏佳丽坐在椅子上，孙大生忙给夏佳丽沏茶，然后给夏佳丽打洗脸水。夏佳丽把毛巾泡进脸盆洗脸，把毛巾拧干 擦脸，然后把毛巾交给孙大生。孙大生继续用刚才的水洗脸擦脸，然后才出门把水倒在门口的下水池里。两个人的配合显得十分默契。周大业还是钻在桌子底下不肯出来，马特在屋里踱来踱去，小智蹲着看周大业。马特说：是啊，藏哪儿啊？谁会接受？哎呀，胆小的不得吓死啊。周大业说：最好啊，是既能够吃喝拉撒方便，又容易逃脱的地方。小智站起身看着马特说：藏我们家怎么样？我们家临街。马特略一思索，便一把抱住了小智。智智，关键时期你可真勇敢。小智说：藏可以藏，但你们不能跟我爸我妈说出真相。马特说：对，那会吓着他们。大爷，你同意吗？周大爷说：还有什么不同意的，事不宜迟，就这么定了。小鱼在街上绕来绕去，最后才突然转弯拐到小智家门前。接着小智自己先下车进屋，对他爸他妈如此这般做了安排。具体怎么说的不得而知，反正他爸他妈顺利接纳了周大业两口子。周大业拉着旅行箱，后边紧跟着孙小妹，一头钻进小智家里再没出来。接下来马特带着小智又让小鱼开车在街上绕了几圈，然后才把车开进县公安局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按着公安局的部署，转天下午两点一过，马特就打了小三轮直奔县一中。马特付了车钱以后，没有左观右看，而是大模大样径直走到学校传达室，就像学校的一个老师。传达室的门卫是个50左右的大叔，他一见马特进来便急忙把门关上。县一中的传达室只有一面窗户，对着校门而不对着马路，这么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死角。站在这扇窗户跟前，只见校门口一部分马路不能看到全部，距离规定时间还早着呢。马特给大叔点上一支烟，自己也点上一支，然后开始和大叔聊天。这时候学校楼道里下课铃声响了起来，接着学生们陆陆续续下楼往外走，还有打斗追跑的。而这时周大业也拉着旅行箱走到学校门口，旅行箱就是他去小智家用那个深蓝色的。他左顾右盼，一回头便看见了窗里的马特，两个人一照面不由让马特一惊。几天不见，周大业已经明显见瘦了，而且胡子拉碴，蓬头垢面。马特正自言自语：怎么会这样啊？难道精神崩溃了吗？难道孙小妹也不管教他了吗？说时迟那时快，此时此刻就见一个穿黑夹克的小个子飞快地跑过来，照着周大业脸上就是一拳，然后夺过箱子就跑。马特立即从屋子里窜了出去，因为旅行箱很沉，小个子根本跑不快，马特三两步就追上他，伸腿照他脚踝一勾，立即把他连人带箱子扔了出去。只听扑通一声，旅行箱摔开了，滚出好几块砖头。马特在伸手抓住那个小个子的时候，小个子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就跑。这时一大群孩子闹嚷嚷地涌出学校，便把马特和那个小个子截开了，马特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跑掉了。马特回头再看周大业，呵，这老兄 正用手绢擦鼻血，而且已经流得满脸都是了。马特环顾左右，根本没有一个警察。警察呢？这帮人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却原来一个个都是怕死鬼，关键时刻都不露面。在乱糟糟的孩子群里，只见到两个男家长和一个女家长领着自己的孩子慢悠悠从身边走过。马特自言自语说，难道他们就是警察？根本不像啊，而且伪装的也太斯文了，实在是耽误事儿啊。这时传达室大叔也从屋里跑出来。马助理啊，你真行啊。马特冲大叔摆摆手，一边帮周大爷把旅行箱收拾好。咱们赶紧走吧，看起来没人管咱。周大爷已经被吓得晕头转向，只顾得用手绢捂着鼻子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那几个孩子家长是不是警察也没法印证，须知刑警是不会随便暴露身份的。马特拉着周大爷走出校门，来到空地，招手喊了一辆小三轮坐上去，告诉司机往县城电影院开。马特在车里一直回头看着，注意有没有车辆跟踪。等走了一半的路，马特便叫司机往回开。司机莫名其妙停下车。 往回开？ 马特摆摆手， 你只管开就是了，什么都别问。 司机问， 钱怎么算呢？ 马特说，两倍，怎么样？司机放心了，把车启动转弯。马特留心到没有车辆跟踪，于是他让司机在县城里绕了半个小时，然后才把周大爷送到小智家。其实马特有所不知，抢旅行箱的小个子挤出学生人群跑了一段路，混入步行的人群，然而他已经被一个警察跟踪。于是他刚瘪进一家超市，警察便跟进去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。他还要挣扎，一副亮闪闪的手铐已经铐住他的手腕，接着被压了出来。此时停在路边的一辆中旅里边有人一直盯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，见此情景发动汽车快速逃离。在审问中得知，小个子并不是主犯，他是被人用刀子强迫去做这件事的，他也是个外地来的打工仔。这么一来问题就复杂了，主犯是谁，哪里的人，长什么样，藏在哪里，小个子一概说不清。他只知道主犯是三个人，都凶神恶煞一般，说如果不去抢周大爷的旅行箱，回来就割掉他的生殖器。没办法，为了放长线钓大鱼，公安局只好暂时放了小个子。中旅汽车在行驶，车里的马脸儿、矮个儿和另外两个陌生人一边喝酒一边摆弄匕首。马脸说， 今天咱们的一个弟兄栽了，后天呢就看咱们扮马特和杨凡能不能得手了。 一个陌生人说， 如果不能得手，咱们啊就往边境跑，奔缅甸，我认路。 另外一个陌生人说， 我觉得能得手，马特和杨凡也是打工的，不会为了老板把命搭上，他们会千方百计地配合我们找老板要钱。 矮个问， 如果不能得手，家里那两个人怎么处理啊？ 马脸说， 是啊，那两个人掌握着咱们的底牌和全部行踪啊。 矮个说， 不行就做了算了。 马脸说， 那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去办，一会儿啊你就回去把他们结果了。 你不打算回来了？ 不回来了，不管能不能得手，咱们都得远走高飞。 矮个说，那

荐经典。